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我们首先 sorry，因为太过激动了，我们首先在节目当中要来分享一个好消息。本来在周一的时候，我们的节目直播有一位叫做生命欢乐谷的朋友点播的歌曲要送给自己的宝宝，因为这个胃不太好，一直往外吐，然后呢去医院检查了，我还说等你从医院出来之后大夫怎么说，包括检查结果一定要在公众平台上跟大家报一个平安。结果就在昨天晚上，他就给我留言说已经好多了，家里面的小女儿，医生说是消化不良，但是现在已经在渐渐的恢复了，特别的开心。也是要提醒此刻各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爸爸妈妈，在天气渐冷的时候，注意家里面的孩子和老人的身体。同时我们此刻再来看看到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的一些朋友，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比如说来刷存在感的 Twinkle 星，还有给我晒了非常美丽的多肉植物的门门，以及初一泪雨尘缘，还有最逍遥圆圆 Cherry Mr. 白 SXS 喜平常心爷们儿和白天黑夜以及平平。今天好多朋友都发来了一些特别特别暖心的文字和祝福，包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梅子，你听到了吗？他说今天呢，我希望点播的是张学友的祝福，要送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好姐妹们，他们分别是阿霞、阿平、阿莲、阿颖，还有阿华、小妹、钟哥、钟仔，还有我的弟弟，非常 感谢有你们，是让缘分让我们相聚在了一起，也是在此希望祝福你们的家庭幸福，工作顺利。12点10分，每次点播张学友的祝福。 男人的冰箱总放着甜点，为了什么新娘都没有为婚礼存钱。 哎，听到了是李荣浩的不说。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包括接下来还有一些像你哈，包括北纬40度。刚刚那个还有一位朋友查志然，他说今天想点播的是感恩的心，要送给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们，包括还有说虽然不常联系了，但是我们的心里一直都在想着那些有过帮助的人，同时也希望把节目把这份祝福送给更多更好的朋友们。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像刚刚这些朋友一样，把你心中的感谢或者说想念一起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告诉我你要点播的歌曲，以及你希望送出的一份祝福和想念。我们刚刚没有播放的一首歌，现在为大家播放一下吧。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另外一位朋友，他很简单，他说今天特别希望想听到的是《沙漠骆驼》这首歌，听说很火，但是一直没有完整的听过。这会儿呢，在办公室，还通过直播收听我们的节目。12:16，来自零的点播，《沙漠骆驼》送给你。

知名国际品牌杜加班纳设计师辱华的消息在微博上刷屏，网友爆料的截图显示，该意大利知名品牌设计师与中国网友发生口角时直接发表了辱华言论。昨天晚上的上海世博中心，本应上演的杜加班纳大型时装秀被宣布取消。杜加班纳在其微博官方账号上表示，该设计师的社交账号被盗已经立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并且称为这些不实言论给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但是网民却对上述声明并不买账。上周末被粉丝昵称为麻辣鸡的美国饶舌歌手妮奇米娜首次赴华演出，前往上海参加 DWP China 音乐盛典，但是在开场之前却临时宣布取消演出。据了解呢，当天妮奇米娜抵达上海后便前往了现场参加彩排，疑似因出现休息间简陋、服务不到位以及观众人数过少、与之前所获信息不符等问题，在与主办方沟通之后未获满意解决，决定取消本次演出。妮奇米娜的经纪人上台向到场观众道歉，并且表示愿意退票给所有歌迷。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依旧欢迎你来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摆脱手上的一些烦心的事情，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上角可以把它加上星标，同时呢，这样我在及时给你发送消息来回复的时候，你也可以及时的在手机上看到。包括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你也可以点击974在线收听，直接用手机将这样的一个收听页面转发给你的朋友，让他也可以听到你在音乐当中送出的一份祝福和想念。我们在下半时段首先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玉影，她给我留言说，今天是2018年11月22号，是好闺蜜王小仙的生日，此刻她正在火车上，点播一首《天冷就回来》送给她，希望我们一切都好。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我问妈妈为什么伤心像快乐，妈妈笑着说她也不懂得。我想出去走一走，哦，妈妈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哦，妈妈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我想回家，童年已经不在。昨天的雨点砸下来，那滋味叫做爱。呜，别在风中徘徊。呜，天冷就回来。着收音机学唱新的歌，我问朋友为什么做梦也快乐，朋友笑说他从不相信梦。我想出去走一走，哦，朋友点点头。 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朋友的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份期待。天冷我想回家，年少已经不在，今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就是爱。现在对着收音机听自己唱的歌，他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我猜我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他没回家，我仍然在等待，明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就是爱。 下半时段的开场曲就是来自一份生日祝福，天冷就回来。没错，天冷你就回来吧，这里面还有我们一起陪着你。今天是小雪，而且据说今天北京的白天的时间已经缩短到9小时50分钟了，已经不超过10个小时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已经可以共同的期待从天空当中缓缓飘落的那些雪花，包括也可以好好的听一听那些适合在冬天来听的歌，适合在看着雪的时候来听的那些温暖的歌曲。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你都可以告诉我此刻你最想送出的一首歌曲，你最想送出的一段祝福是什么。刚才还看到雨辰给我留言说，今天我也想点播一首歌给我的同事们，我们在一起呢特别的开心，特别想感谢他们的陪伴。结果现在还没有回复我，应该是在编写这样的一份祝福的话语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孙大圣，他点播的是赵雷的这首歌《理想》。孙大圣给我留言说，现在的我呢在北京工作，一个月工资5000块钱，每天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9点，合租的房子一个月租金是3000块，上班挤地铁有30公里，平时的生活一个人住，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吃吃喝喝，不敢让自己生病，也不敢向家里面要钱。包括现在每天都看到大学同学各种晒照片，看到一个一个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却依然挣扎在生存的边缘。听起来是有一点伤感的，但是孙大圣最后的一句话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暖心，又觉得他是一个不是那么轻易言败的人。孙大圣最后说，尽管我的生活是这样的一个现状，但是我知道我还没有放弃，我还没有准备抛下我的梦想，我还准备在这样的生活当中来找到自己在树下的一片光彩的身影。赵雷，理想。 一个人住在这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

就回来。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可以在这里面分享你的心事，也可以分享你想点播的歌曲，送出一份关于音乐的想念。其实咱们还有很多很多朋友不光是在北京收听，包括我知道了在广州，在西安，在浙江，在哈尔滨等等，包括刚刚的这位朋友，他是在遥远的新疆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而在此刻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他希望送出一首朋友给我办公室的那些同事们。这段留言是来自雨城，他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送出一份祝福，感谢一路有身边这些好兄弟好朋友的陪伴。12点47分，来自周华健的朋友，同样来自通过网络收听的雨城的点播。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头，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说，每次一进到办公室就会直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打开手机连接到蓝牙音箱上，直接来锁定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的直播。同时欢迎各位，因为明天是中午了嘛，我们在每个中午的节目下半时段都会有一个有声来信的环节，所以你可以此刻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之后发文字或者是直接发一个60秒之内的语音告诉我，明天的有声来信当中可能有一封就是你的祝福，用声音来定制这样的一份想念，让你的朋友听到之后会更加的真实，更加的感动。 OK 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HCI 的点播，他说小雪，那就点播一首范晓萱的雪人，送给北京的初冬，北京的那些好朋友们。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了，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雪已经